份就是剧本，剧本有长有短，有深有浅，有好有坏。它入面是文字，它又是电影、短片、歌剧、舞台剧、电视剧、微电影。有戏剧就有它，它的好坏主宰戏剧的优劣。剧本，剧本，一剧之本。 一剧之本，主持黄晓初、何敏文、冯杰。 电影、舞台剧、电视剧、卡通片咧，喺我哋咁多百几集入面都已经讲过唔少啦。咁今日咧，我哋一个新嘅尝试啊， 仲可以点新法咧？ 嗱，呢个新尝试就系我哋真系呢一个类型系之前系冇提过， 即系咩？ 冇讲过嘅， 即系咩咧？ 就系短片， 短片咪又系嗰啲嘢？点解？ 唔系，我觉得系有啲唔同。嗱，六姑都话有啲唔同。 点样唔同？你讲嚟听下。点样唔同？ 嗱，一阵咧，净系我讲唔够嘅。当然啦，我哋有一位好具份量嘅嘉宾今日嚟咗，同我哋讲下究竟有啲乜嘢。 佢真係好有份量，因为冇必要叫佢做导演啦。 係啦，咁我哋今日嘅嘉宾呢，就係喺2013年啊参与香港艺术发展局嘅先浪潮当中得到先浪潮大奖嘅严尚文阿 Sean。 Hello, Sean。 大家好，你好，你好。 系啊，以我知道，其实咁多位都好有渊源啦。因为咧，阿六姑就识得阿 Sean 啦。咁而阿初咧，好特别嘅系，我喺揾一啲关于阿 Sean 嘅资料嘅时候咧，就睇过阿 Sean 嘅一条之前嘅制作，叫做《陈美凤》。 哦， 就喺呢个《陈美凤》呢套短片，大约九分零钟左右咧，我竟然见到黄晓初嘅影子，唔系影子啊，直情成个人喺入面出现咗。咁啊，你哋之間應該都好多關係啊，千絲萬縷。 大家都係演藝學院啦，雖然唔同學院，即係佢係電影電視啦 ，Sean 就係、是，咁我哋係戲劇啦，咁但係大家都會合作啦，因為我哋係演員，即係雖然阿初佢不嬲都係演員嘅身份嘅，都有係咪？ 少啲咯，而家冇人咁揾我啦， 咁下一條揾佢啫。 我會噶啦，會噶，會記住噶啦。 咁所以大家係有合作嘅機會嘅， 係同埋阿 Sean 嗰陣時候，我都係因為我翻咗演藝學院教書。咁教書嗰陣時啊，識阿 Sean 嘅，就喺學校嘅時候。 其實我係佢學生嚟，所以 好複雜嘅呢個， 所以先會揾到佢。 但係因為我教佢又唔係真係教佢編劇啊、導演啊嗰啲嘢，我係教簡單嚟講就係 art history 啦，講一啲即係西方嘅歷史源流咁樣嘅，就咁樣識咗。但係上堂，因為我哋好多時都有 tutorial 啊，小班教學咁樣咧，咁就好多時會講喂佢哋做緊乜嘢，我哋做緊咩，咁就喺嗰度就交流多咗，變咗到最後就同阿 Sean 就有啲咁嘅合作咯，都幾得意嘅， 係。咁啊，今日你哋兩師徒可以重聚啊，希望可以困多啲火花出嚟。係啊，咁啊，阿 Sean 都係製作好多嘅一啲短片啊，我哋可以话系，都唔知点解咧。之前我哋睇节目都有提过，依家咪有个名叫微电影噶嘛，真系好兴。咁但系究竟微电影同埋短片之间有咩关系，或者有咩分别咧？ 俾阿 Sean 讲呢个， 不如阿 Sean 啊，你又可以讲下究竟觉得系点啦？ 其实我谂本质上嗰个分别唔系太大嘅，只不过系微电影好多时佢哋系有一啲广告嘅 product， 佢要包装，佢要去销售出去，咁但系佢个长度又长过广告，但系佢同时又短过平时啲短片，所以咪叫微电影咯。但系其实微电影呢一个名好似唔系几好听啊，即系将电影好似变得好微小咁样样咯。但系电影本身有一个 bigger than life 嘅本质噶嘛，咁所以如果我可以拣，我都会叫翻做短片咯。 你反而系觉得微电影呢个名系冇短片咁贴切嘅， 不过冇乜所谓嘅。咁如果人哋同我讲话，你有冇睇过套微电影？我唔会话你套短片啊嘛。咁我一定唔会咁样做嘅。只不过系我会自己知道电影本质上同我哋而家喺网络上面睇到嗰啲短片系有一啲分别嘅，包括我自己拍嗰啲短片都有好大分别嘅咁样。 但系你系咪特别中意做短片咧？我想问一下呢个问题。 唔系，但系我而家仲未处理好一套短片嘅话，我谂我唔会处理到一个长片咯。呢一个系 俾自己嘅練習嚟嘅短片，係啦。 即係同埋頭先阿桑都有用到呢個字眼啦，短片、長片咁，咩為之長片呢？就係我哋而家睇緊嘅啲叫 feature movie 啦，就係電影院上緊，即係通常最少都個半鐘噶啦，啊，通常最少都個半鐘。咁就作為一個入門啦，即係慢慢一步一步咁樣逐步逐步去由短嘅開始先咁樣慢慢去處理一條長啲嘅線條。咁呢個我覺得都係一個過程嚟嘅，即係我諗冇人係啊，我最中意就拍五秒嘅嘢㗎啦，除非你淨係攞住個 iPhone 嘅啫。咁但係我諗好多人入行或者好多人即係所謂電影夢都係望住電影嚟㗎啦，細細個都係接觸電影啊、電視啊咁樣，而電影就睇嚟係即係成個藝術媒介嗰個最大嘅統合啊嘛，所以就我諗好多人嗰個目標都係向住呢啲出發嘅。 係，同埋都係啦，應該。 同埋我諗，因為佢都係演藝學院出嚟啦，即係喺度讀書啦。咁學校裡面咧都係先要你係拍一啲短片先嘅，咁，所以由呢度開始嘅。咁所以喺一個學習嘅過程啦，頭先 我 想話， 就算我哋讀演員嘅、讀舞台劇導演嘅都係咁噶啦，你都係一開始五分鐘、十分鐘片段小品，然之後先去做呢啲長啲嘅 scene work， 然之後再做先至係就成個 production 啊。 因為依家喺網上面咧係好多人中意自己去拍一啲我哋叫短片啦，跟住擺上去。當然佢哋可能係因為資源或者時間方面唔能夠拍一條長片，咁但係喺拍短片會唔會都有拍短片嘅好處？正正係可能短短嘅幾分鐘或者可能十零分鐘都已經可以將一個信息好清楚或者好簡潔咁樣表達到俾觀眾睇，呢個都可能係其中一個好處咧。 對我嚟講就當然係一個好個人嘅原因啦，即係一來資金嘅問題，二來就係我再三強調短片係一個練習嚟嘅，就算你哋講過嗰啲咪攞獎嗰啲片，其實我都係覺得啲比較粗疏嗰啲練習嚟嘅，即係我而家都仲係喺度摸緊嗰條路係點樣嘅。咁但係其實今時今日其實拍長片嘅成本都可以好低。我自己有一個好中意嘅導演，佢叫趙德仁，未必個個人會聽過，但係其實前年金馬獎佢有最佳導演提名，佢自己拍頭兩套 feature film， 佢自己做監製、攝影、剪接，好似都有份演過下，佢個監製就係佢個戲嘅女主角。我知道佢每一套戲都係用$10,000去拍嘅啫。咁啊，我記得佢有一套戲叫做《冰毒》啊，就入咗柏林影展嗰個嘅大官嘅單元嘅，都係講緊係用緊$100,000，其實都幾瘋狂嘅。跟住每一套戲都係拍10日嘅啫。咁佢就係示範咗，其實今時今日拍嗰個長度唔係一個問題嚟，其實係個質量，同埋你有冇咁多內容擺喺一個長片入面。有好多時其實每一個鏡頭你拍長啲剪埋剪埋就係一個長片㗎啦。我短片可能其實我拍返嚟嗰個比例係1:3嘅，即係我有一個鐘頭嘅 footage， 但可能好多時剪剩都係20分鐘。我俾你嗰條短片啊，我唔知你有冇睇到啊。其實係啦，獨家報道。 有啦，我哋要睇完做咗功課先。 其實我最頭剪一個版本，第一次所謂公映嘅時候咧，就係上年嘅新浪潮開幕，嗰陣都有30分鐘噶。後來我擺咗幾個月，我覺得都係唔係幾好，再剪走咗6分鐘啦，就得翻唔知20幾分鐘嘅。咁所以就其實短片嗰個最大嗰樣嘢係要你明白嗰個戲劇嘅精髓係乜嘢，即係佢嗰個短係一樣嘢 ，instead of 嗰個長度。其實如果好睇，1分鐘都可以做一個短片嘅。陳美鳳都幾分鐘，我 credit 唱嗰套戲嘅，其實係啊，就係咁樣樣。 點解我哋今日請咗 Sean 上嚟咧？除咗佢係一位導演之外，我知道你都有編劇嘅，就好似今日你晏啲會同我哋講一講你嘅一個作品啦，獨家報導啦。咁你都係其中一位嘅編劇嚟嘅。咁所以我哋个节目一劇之本就主打啊讲劇本啦，咁所以亦都想睇下，短片嘅劇本其实我哋平时讲㗎嘛，嗰啲咩冲突啊、起承转合啊，一个戏可能个零钟头入面表达晒出嚟，但係依家又要摆喺一个短片几分钟，或者独家报道可能就长啲啦，可能24-25分钟。但係對於一個譬如我哋成日講嗰啲舞台劇電影嚟講，都已經係好短好細嘅地方。咁所以哇，喺創作嘅過程其實係咪好艱難呢？ 其實每一個創作過程都好艱難嘅。呢個獨家報道可以講遠少少，就係同我第一次參與嗰個新浪潮個比賽一樣，都係有啲幸運嘅。其實獨家報道嗰個資金 唔係我自己申請翻嚟嘅，就係、是、因為啊，我個畢業作品攞咗去先浪潮嗰度、贏咗一個獎，所以佢再俾一嚿錢我，就去再去拍，係啦，咁就再拍多一條短片。咁當時其實即係大家都睇到嗰陣社會發生緊啲咩事啦，即係嗰個發牌問題啦，而嗰一樣嘢對我嚟講係一個好深嘅一個影響嘅，因為我自己就係做緊呢一啲嘢啦。咁、加埋，譬如我喺網絡嗰度不嬲都會發表啲評論啊，拍好多評論啊。咁我啊明白究竟嗰個言論嘅空間嘅可貴。咁所以我就希望藉住呢一樣嘢去拍一啲嘢啦。咁跟住我其實就係睇咗好多唔同電視劇啊，譬如美劇《Newsroom》啊，《House of Cards》啊嗰啲。咁我就諗，我可唔可以拍一個我類似嘅版本出嚟咧？咁樣。咁當時諗就係話啊，不如我將呢一嚿當係 part one 啦，咁我拍好咗，我再諗之後係咪可以拍落去咧、如果大家有睇過《獨家報道》嘅話，就係、是、最尾艾威飾演嗰個新聞部主管咧，佢係好嬲咁啊走咗嘅。咁其實我係想拍落去㗎，即係佢會唔會搞一個新媒體咧？佢會點樣同呢樣嘢對抗咧？咁、但係《獨家報道》就啊比較轉折咁去講權力令人腐朽呢樣嘢啦。系咯，即系我好相信嘅，有绝对嘅权力，绝对会腐朽嘅，系啦，咁样样嘅。 系，其实头先回应翻阿杰嗰个问题啦，即系其实我觉得咧，短同长，即系佢长度真系唔系最重要嘅，任何一个长度其实都可以写到一个故事出嚟嘅，即系无论系小说形式啦，就算系舞台上面嘅戏剧啦，我哋都会写小品嘅。咁其实嗰个长度其实唔系一个会决定你难定易嘅一样嘢嚟嘅，我觉得都。 其实即系我哋头先讲嘅有微电影定短片，只不过系你俾一个咩包装，然之后你点样卖啫嘛。即系你谂下，你拍一套戏五十分钟咁样，你拍。嗰套你覺得係電影啦，五十分鐘咁樣，你好難賣嘅。咁跟住老細就話：喂，人哋睇完買一樣俾一樣戲飛嘅錢入嚟睇五十分鐘搞唔掂嘅喎。咁樣即係其實係嗰啲考慮咯，即係佢令到你嗰樣嗰個商品賣得出。其實對於創作嘅人根本就唔想考慮呢個問題，即係喺我嘅角度，我就唔會咁考慮個問題啦。我而家要同你傾一陣偈，我點會諗傾偈？我要傾幾耐先講得完我嗰樣嘢？我講得完咪講完咯，講唔完咪擲下重彩咯。我希望係咁樣噶嘛嚇。 系、咁一系又问下啦，阿 Sean， 咁你又有写剧本啦，又身为导演，亦都我知道你写好多电影嘅评论，咁、你会觉得点样为之一个好嘅剧本呢？ 你讲短片咁样讲啦，其实我而家不嬲比较 prefer 或者一路从中学习就系学到一样嘢就系、是。我諗個頭咧要夠 magnetic 咯，要可以吸住 吸引， 係啦係啦係啦，要吸引到觀眾想睇落去，但係唔係未必係理解個故事嘅，未必係劇情好轉折，而係嗰啲人物要夠複雜有質地、其實有一個人物夠質地就夠啦。其實講真，好多時候長片。即係好多場面，我覺得好散收收，唔好睇，就係、是、啲人物 寫得唔好，人物寫得唔好，好大。 你唔想睇個人物、就算佢做乜幾有趣都冇用，係、啦。反而個人物好好咧，佢唔做啲乜嘢，你都覺得好好睇嘅，係啦。咁呢一個係比較重要咯，尤其可能我畢咗業而家兩三年，我越大越覺得呢樣嘢係重要過個劇情係講啲乜嘢，但係。有啲奇怪嘅，譬如香港嘅商業片好多時啊，有冇橋啊？有冇橋啊？ 橋行先 嘅，係啦，係啦。咁呢一個可能就係令到我一路係即係比較對個工業有少少抗拒嘅原因嚟嘅，唔係應該咁樣講咧，令到我入唔到呢個工業嘅原因嚟嘅，係啦，就係因為我係覺得係人物係好重要嘅。嗱，我講翻頭先嗰啲美劇，譬如《House of Cards》咁樣，嗰、那個人物，譬如 Kevin Spacey， 其實佢部戲一開始一出嚟就做一樣嘢啫嘛。佢碾死一隻狗，但係透過佢碾死一隻狗，佢同你講佢點樣去睇人存在嘅痛楚嘅一樣嘢，你已經明白呢個人係做乜嘢。跟住你一路睇佢將碾死一隻狗呢一個哲學 apply 落對佢嗰啲政客嗰度，你覺得好恐怖啊！但係你又好明白佢，所以你會不斷咁樣睇落去，或者佢同佢妻子嘅關係。咁所以係咯，人物行先係最重要 啊！即係點樣寫到一個？吸引到觀眾去追看嘅一個人物， 係啊，我覺得依個係我覺得最為重要啦。 咁但係喺故事嘅情節嗰度各方面，但係都有一啲嘅鋪排㗎，即係我哋成日講主角之外，都講起承轉合㗎嘛。始終要一個事件去將成個故事講出嚟先至成戲㗎。 哦，依、這個就當然係啦，即係我又唔會話即係完全冇劇情、好實驗性咁樣。個人物亦都係因為透過佢嘅事件嘅行為反映到出嚟嘅。咁但係我覺得嗰啲事件有時唔使諗得太過 dramatic 啦。我覺得只依個係。會比較容易啲，同埋譬如對我嚟講，你太過做 dramatic 好多嘢我處理唔到噶，或者咩爆炸大場面嗰啲，喺成本上面我都唔會諗噶。咁所以好多時候嗰啲人物嘅細節都係喺我自己嘅生活經驗或者聽到人哋嘅一啲二手經驗裏面摘取擺落去自己嘅劇本。 我諗尤其是係即係當你喺現實環境裏面喺嗰個有限嘅資源裏面底下咧，其實你自己創作咧就可以係唔使錢噶嘛。即係如果人物你創作得好，其實劇本係好咧，其實你真係唔需要好多啲所謂大場面嘅時候咧，咁其實。就是一個可以在這個有限資源裡面做到一個好的製作的一個很重要的元素咯。你不同你的大製作，你真的可以抌，即係炸爛很多嘢就已經很有嘢睇啦咁樣。咁但係嗰啲係用錢去做嘅，咁但係冇錢之下都一樣可以做到好嘅嘢噶嘛。但係呢樣就真係好靠你自己嘅創意，真係要人物要寫得好，你個情景要寫得好。 咁但係嗰個基本就係點為之好啦？我哋話要個人物寫得好，點樣為之好呢？ 哦，依一個問題，有一個技術性嘅答案，亦都有一個冇咁有技術性嘅答案。我覺得又係從個經驗一路睇咯，即係如果你睇一啲比較好嘅完整嘅劇本，譬如我唔知，譬如杜琪峰嘅《又到龍虎榜》咁樣，其實我覺得佢裏面都有啲人物係好，甚至乎我覺得嗰一套係佢寫過一個。最完整嘅戲劇嚟嘅，系啦，咁啊嗰、那個黃曉初都好似有喺裏面粉墨登場， 咁咪做乜嘢？ 即係特登講呢一套嘅，我知道。 我唔係， 主要係分析阿初嘅演技今日。 講翻阿桑好嗎？ 唔係，因為我咁依排睇翻就係、是。嗰、那個人物係有一種特質吸引住你嘅，佢做一啲嘢你會好記得嘅，譬如佢喺套戲裏面，佢一開始已經周圍揸人錢啊，個人好不守篇幅啊，成日飲醉酒咁樣，然後有好多人嚟揾佢，叫佢做呢個柔道小王子嘅，咁你已經好想睇嚇，唔係話呢一個人係柔道小王子咁樣，呢、這個 drama 就會出咗嚟咯，而慢慢一路睇落去，你證實到哦，原來佢曾經真係柔道小王子，點解佢今日唔係咧？其實係拋一個好大嘅問題俾觀眾嘅，呢、這、一個我覺得係其中一個好嘅元素啦，即係你有啲懸念帶到觀眾可能半信半疑，但係一路講落去就係觀眾，咦又好似係咁，有足夠嘅空間俾佢去走落去咯。至於你話人物，譬如行到最尾好唔好？我而家覺得其實如果個人物夠完整咧，個人物可能會俾到啲劇情 咧。咩為之夠完整咧？我未好明咩叫完整。 即係喺佢一啲細眉細眼嘅位置會透露到佢一啲 back story 我諗係夠立體啊！即係如果你個創作人係睇得好清楚呢一個人物咧，係即係本身已經係一個立體嘅人物，或者你係喺生活裡面，即係你係有一個咁樣嘅藍圖，即係嗰種嘅完整啊！咁嘅時候咧，其實你對佢嘅理解夠咧，有陣時即係。譬如我哋自己寫劇本，佢會帶住你行嘅。其實個劇情咧，即係一路寫落去啦，而唔係你我原先諗住我要寫個戲就係要咁樣咁樣嘅。咁但係當你有咗人物之後咧，你跟住佢去寫咧，有陣時佢會話到俾你聽，其實可能嗰個位唔係咁樣行嘅。即係一個好嘅人物，如果寫得出嚟咧，其實你會有咁樣可以幫到你嘅。 我哋諗嗰個角色點樣帶住件事去行， 係個角色會話到俾你聽。佢喺嗰一刻，佢系其實會講啲咩對白？佢喺嗰一刻，佢會做一個咩決定？可能同你原先一開始構想嘅時候係有唔同噶。當你有咗一個實際嘅角色喺度，喺你嘅心裏面嘅時候，我哋有時都會話，好似啲角色自己有佢嘅生命噶。當你有一個好嘅角色，你自己好清楚嗰個角色係一樣咩嘢嘅時候咧，咁其實會有一個咁樣嘅互動喺度嘅，你甚至可以覺得 係。其實啱啱即係呢一段討論，我靜咗一陣啦，我冇乜點講嘢。其實個主因係我不完全同意嘅，即、就、係、是、我想講下我嘅睇法俾大家，即係討論下，純粹係當然人物係重要，即、就、係、是、劇情都重要。喺我角度就即係、就是、所謂嘅劇情，其實到最後係起承轉合，人物都有佢嘅起承轉合。 即係因為個劇情係帶動個人物，個人物亦都帶動個劇情，所以就冇雞先定蛋先嘅。對我嚟講，就唔係邊樣嘢重要過邊樣嘢嚟㗎。我諗佢哋都同意嘅，即係只不過佢哋覺得啊，如果我真係要講一樣嘢，咁就突然間攞咗呢個咁樣嘅元素出嚟講。但係嗰個所謂嘅人物嘅完整性，又或者好似 Lucretia 頭先講話，喂一個人物會對於個編劇嚟講，佢會慢慢話俾個編劇知，喂佢會做咩？其實係建基於咧一樣好重要嘅，就係、是、個編劇對戲劇個基本認知。是充足，个根底是充足。如果唔系嘅话咧，就好容易会出现一个问题咧。因为阿桑头先都讲过一样嘢，就系话，咦，如果嗰个人物或者嗰个事件啦，我当系事件先，我唔当系人物先，系产生咗某一个悬念，令我哋好想睇。但系如果到最后纯粹系嗰个悬念，而嗰个事件咧系唔完整嘅话咧，会出现好大嘅问题嘅。我哋个节目曾经讲过个咁样嘅剧本噶，都有噶，就系、是、哇，佢个悬念系搞咗啦，然之后到最后连个创作人走出嚟话，吓、啊、我唔可以斋悬念嘅咩？咁我真係睇完个悬念面之后就粉碎㗎喇，成个到最后我哋就一齐戒灯㗎喇，大戒刀入去睇戏㗎喇。就唔係一样咁嘅嘢嚟嘅。只不过係即係你个出发点，我唔知我哋呢个节目我有冇提过。其实喺创作嘅时候，我諗每一个编剧佢个出发点都唔同㗎，有阵时可能係因为个事件、可能係因为一个人物，可能係因为某一个情怀，可能係因为某一个感受，或者某一个可能係完全係哲学性嘅一个概念，佢想抒发呢个哲学性嘅概念、只不过到最后用咗戏剧作为一个工具，通过呢个工具去彰显佢出嚟，但系喺到彰显呢样嘢出嚟嘅时候咧，就缺一不可嘅，唔会系因为你有一个完整嘅人物，你就可以唔讲剧情，唔会系因为你有良好嘅剧情，你就唔需要讲哲学。其实系到最后呢啲嘢都会捞捞埋埋，就变成咗一个佢系一个好 organic， 好似一个生物咁样嘅个体嚟噶。呢、這个生物系你冇咗边样嘢，佢冇咗只手唔得噶，冇咗个心脏唔得，冇咗个灵魂唔得噶。但系到最后佢摆埋一齐之后，就成为一个好嘅剧本咯。 所以你头先阿杰问点样好咧，其实好难答噶，因为咧首先你基本功一定要好啦，就系、是、你人物你要识写。劇情你要識寫，成樣結構你要識，但係咧，當你去做你嘅作品出嚟嘅時候咧，唔同人會做到啲唔同嘅嘢。有啲人可能側重咗喺人物，有啲人可能將個劇情係放大啲嘅，人物係相對地係冇咁重要都可以。你可以用好多種唔同嘅手法技巧去做，但係都可能做到好嘅作品出嚟㗎。到最終即係好難喺好咧有一個你剔曬呢啲嘢啦，就係即係百分啦，即係唔係咁樣，因為即係藝術始終唔係一樣咁樣嘅嘢。咁所以我覺得好難係就咁落到一個好真實嘅定義，只可以話唔同人睇一套戲都可以有唔同嘅感覺噶嘛。對於你係好電影，哇，你好有感受啦。隔離嗰個可能完全瞓著咗，即係咁樣噶嘛，所以我諗係基本功大家都應該同意係一定要有嘅，即係你對呢啲一定要知道做得好。 咁我知道咧下一節嘅時候咧，阿 Sean 咧就會同我哋分享佢嘅一個作品啦，叫做《獨家報導》，而呢個短片啦，那個內容其實咧就講我哋香港前嗰排咧都發生過嘅一啲社會上嘅一啲爭拗啊咁，關於啲 直情係一件真實嘅事件咁樣悲喪啦， 係啦，根據真人真事改編嘅啦。咁究竟系啲咩事呢？我哋卖个关子，下一节翻嚟咧，再同大家讲下啦。 呢一份系剧本，剧本有长有短，有深有浅，有好有坏。佢入边系文字，佢又系电影、短片、歌剧、舞台剧、电视剧、微电影，有戏剧就有佢。剧本，剧本，一剧之本。一劇之本，主持黄晓初、何敏文、冯杰。 翻到嚟我哋一劇之本嘅直播室啦，咁喺直播室入面咧，除咗有阿初啊、黄晓初啦、六姑何敏文啦，仲有小弟冯杰之外咧，仲有我哋今日嘅嘉宾严尚文啊 ，Sean 嘅 ，Hello Sean，Hello，Hello，Hello。 今日阿 Sean 咧带咗俾我哋嘅一个你嘅作品啊，独家报道啊，咁啊，独家报道就系旧年嘅作品嚟噶。 旧年系2014年，而家系2015年啊嘛， 系 旧年嘅作品啦， 系旧年嘅， 系啦。咁呢个作品啱啱喺上一节嘅时候咧，都提过系喺先浪潮，阿 Sean 就攞咗2013年嘅先浪潮大奖，跟住咧就得到邀请去做一个特邀嘅作品咯，可以咁讲系嘛。咁而究竟呢个嘅独家报道啊，系讲啲咩咧？咁不如嗱，我哋又揾翻我哋嘅講古王啊，抽出嚟咧。 點解唔係阿桑講啊？今日人哋都上到嚟咧，點解唔俾人講啊？ 唔係等你表演下。 啲粗俗嘢都係交俾你啦。 係，好好好好。 唔係，我覺得個故仔其實講嘅事件就好簡單啫、嗯，就係講緊大家都可能仲記憶猶新嘅，就係香港嗰個就嚟冇咗嗰個電視台咧， 就仲喺度咧，永遠存在咯。 嗰個電視台咧就曾經就報道過一單新聞，就係關於咧就係國家前主席就係病逝嘅。咁當時就佢就即係喺新聞報道度就播出嚟啦。咁到最後就。即係佢當時就係獨家啦，咁當然係獨家啦，因為嗰單嘢流噶嘛，係咪？咁跟住夜啲咧，就即刻就內地官方官媒就即刻話嗰單嘢係流嘅咁樣，咁然之後就真係好慘啦，那個電視台咁樣。就是、當時寫實嗰個事件，我哋作為一個局外人喺出面見到嘅就係咁嘅事件。咁而家呢一個我哋要講啊 ，Sony 條短片咧，獨家報導咧，一開始就係一行字，就係話呢個係 based on 一個真人真事改編。咁我哋一開始就見到咩咧？就係見到有兩個人，就應該係喺度慶祝緊其中一個人嘅生日啊。咁咧，佢哋就打開個雪櫃就攞有啲酒啊唔飲，到最後攞罐可樂咁樣啦。然之後就發現啦，哦，原來有一個其中一個就應該係呢一個新聞節目嘅監製嚟嘅，佢就應該係戒緊酒。因为佢呢一个上司咧就系新闻部嘅主管啊，亦都话喂你戒酒都系好嘅，点啊戒成点啦咁啊，同埋就系话喂真系出紧街嘅时候，你系俾人知道你饮酒嘅话就好大件事噶啦，就即刻冇得捞噶啦咁样啦。即系佢哋两个感情睇嚟几好嘅，但系同时间佢亦都讲到咧，就系因为原来佢哋电视台咧就系呢个叫做 CNTV 系嘛，就叫做新世纪啊系嘛。我唔記得咗 香港世紀電視 係香港世紀電視。 如果我冇記錯， 係咪咁長啦？係咪嗰個我哋大家都知道，唔係特別重要嘅，因為我哋唔係講緊亞視啊嘛，係咪？咁咧就佢就喺呢個電視台度咧，就有個新嘅股東啊，就有個新嘅高層，就應該係個大老闆就點名就呢個人就入嚟咁樣。咁咧，亦都喺佢哋言談之間咧，就有講到一樣嘢嘅，就係、是、阿蛋咧隻襪就穿咗窿啊！阿法就同佢講：，喂，你咁大個人，隻襪穿窿，你都唔理下佢噶，咁樣就有件咁樣嘅小嘅事啊！咁卒之佢哋就中間仲有啲啊咩誒雪茄啊嗰啲咁樣啦，嗰、那個就我覺得都唔需要特別提。總之完咗第一場戲。咁啊，去到第二場戲，第二件事就係做咩事呢？就係、是、第二日應該係要翻工啦。阿蛋咧就喺斟緊杯咖啡嘅時候咧，就偷偷地攞支酒，就想倒啲酒落去啦。就點知就喺佢都未攞嗰杯咖啡咧，就有個同事就走入嚟就話：喂，直播室出咗事啊！咁就嗱臨走去直播室啦。就咩事呢？就啲同事話高層阿郭生咧就抌咗一篇獨家報導落嚟，就係話咧呢一個前國家主席咧就啱啱病逝。咁佢哋就話：喂，咁鎖匙喺邊度啊？咁啊！佢哋話就係、是、呢個高層俾我哋就係嗰個鎖匙啦。喂，你都知道啦，我哋冇兩個鎖匙，我哋唔出得街噶嘛。新聞我哋新聞就係咁做噶啦。點知呢個時候啊，郭生就走入嚟啦。喂，點準備好未？嗰啲嘢係咪出得街啦？咁樣咁呢個阿蛋就問阿郭生：喂，你個資料喺邊度得翻嚟噶？喂，我話得俾你知喺邊度嚟，就唔係獨家新聞啦，係咪？咁就堅持要出街。而到最後咧，因為喺呢一個直播室入邊咧，有唔少嘅同事咧都係覺得：喂，咁你有一單咁嘅獨家料，佢係真係咁堅嘅話，如果係真係信得過嘅話，喂，又係公司高層喎，咁樣咁。即係出街幫到公司啊！都你都知道，我哋公司都唔係幾掂㗎啦，係咪？咁所以有單咁樣嘅新聞都可能係好事嚟嘅。咁到最後亦都真係出咗街。 同埋阿郭生亦都話俾佢聽，其實我通知咗你嘅上司，即係 Alpha亦都知道咗嘅。咁啊，所以佢就翻房就執嘢啦。呢個執嘢言下之意就係話佢辭職啦，因為覺得唔係咁樣做㗎嘛。而公司嘅其他同事亦都有一啲嘅調遷嘅問題啊，升邊個啊，邊個會點啊嗰啲，即係佢亦都已經即係選擇放棄啦。咁但係另一邊雙佢亦都真係走去。去揾阿 Alpha 去理論，即係佢嘅上司，亦都係個好朋友，亦都係新聞部嘅主管，就話俾佢聽，係啊，阿 Alpha 就話係啊，郭生話俾我知㗎咁啊。但係佢有冇話俾你聽？佢而家六點半新聞出咗先，原本話九點半先出㗎嘛，我哋要證實個 source 㗎嘛，證實唔到個 source， 而家六點半出咗街喎，咁點算先咁樣？咁卒之阿蛋就真係辭職啦，就劈炮唔做咁啊走咗去啦。但係呢個 Alpha 亦都覺得件事件就真唔可以咁樣。咁啱因為咧今日大老闆又會翻嚟，阿郭生又會翻嚟，咁佢就諗住咧係開會嘅時候就攞呢件事出嚟講啦。亦都係 Alpha 就首先就同佢其他喺電視台入邊嘅其他嘅即係啲管理層啦，就講話喂呢、這個阿郭生咁喎，咁我哋咁樣唔掂嘅喎，即係你哋其他製作嘅，我唔理你係做廣告嘅定係做戲劇部噶，都會受影響喎，剪轉如果呢個郭生再係咁嘅話，我哋要想辦法喎。點知咧就到真係開會咧， 呢個郭生亦都話：喂，咁我都係想幫公司啫，我係有有力嘅資料去證明我而家呢一個係真嘅喎，咁樣啦。咁所以大家亦都真係冇乜好講嘅。而同時咧，因為咧日本嘅唔同嘅電視台、唔同嘅媒體咧，亦都開始報道呢樣嘢。咁亦都有一個低層咧，走去揾阿蛋哥，就同阿蛋哥講：喂，其實外邊嗰啲其他嘅媒體都開始報道啦，點解你咁緊張啫？咁梗係啦，人哋點解報道啊？人哋全部都係話係我哋報道先啊嘛。咁有咩事咪我哋負責咯？而家佢作為六點半新聞嗰個總管，喂大佬，而家出咗街，我係監製，係我俾佢出街嘅咯，所以佢就到最後就辭職啦。但係那邊想翻去喺會議室嗰度，就問題就開始爆出嚟啦。就係、是、因為先後有幾個人都收到電話，就係、是、原來呢單料係流料嚟嘅。係，咁啊點算咧？呢、這個郭生亦都冇嘢好講啦。但係呢個郭生呢單嘢一爆出嚟咧，戲劇部嘅總管咧又同佢講：喂，咁而家點啊？原本諗住你上咗位就係你話會幫手同阿大老闆講，同阿徐總講，就我哋開翻戲劇部嘅啫。咁啊，而家咁點啊？仲邊有人信你啊？咁樣啦。咁啊，去到開會嘅時候咧，呢、這個郭生亦都開始就話：喂，唔知點算啦，冇嘢好講啦。但係到最後，竟然徐總係講咩？徐總話個消息來源係喺我度嚟嘅，因為喂，我都冇諗過啊，我個親戚直情係嗰個主席嗰、那個死咗嗰個主席個妹嚟噶嘛，咁我冇諗過咁都可以流噶，係咪先？咁以為係好真噶，點知就都係流嘢，都冇辦法啦。咁原來係大老闆嘅單嘢，咁啊冇計啦。到最後亦都點樣咧？呢件事輾轉咧，係變成咗要咧，就係我哋俗稱老屈啦，就係、是、老屈咗呢個阿蛋咧，就係因為咧， 同埋因為之前咧，阿 Alpha 其實係叫咗阿蛋咧，話嗱你唔好走住，你幫我搞翻掂，即係做個 report 出嚟，睇下呢件事其實成件事係點嘅，咁我都可以同老闆去揮啊咁樣嘅。咁而那個 report 咧就翻到嚟啦，我哋開會其中。 咁其實佢睇咗個 report 之後，各樣嘢都其實係於事無補啦。嚟到呢個位，佢哋到最後就真係喺個會議室度就諗到一計，就係、是、基本上就係老屈咗呢個阿蛋，就係話佢應該係喺做嘢嘅期間咧係有飲過酒咁樣。咁到最後就有一個替死鬼孭咗單嘢。咁而到最後咧，亦都話喂，咁戲劇部嗰單嘢點啊？咁啊，傾傾下就，哎，咁我哋搞翻戲劇部啦。然之後咧，突然間件事就好似不了了之咁樣，就係、是、咁樣完結咗整個故事嘅。 同埋因為 Alpha 係因為佢覺得咧，嗰、那個報告其實係話佢一早知啊，寫明咗佢一早知，所以佢唔想自己孭鍋咧，係佢決定咧， 督佢個好朋友出嚟， 決定係放棄咗佢個 中間亦都仲有一個細細地嘅枝節嘅，就係、是、到最後阿 Alpha 其實喺開會期間就係、是、知道嗰件事之後，曾經入過洗手間，發現自己甩咗鞋帶啦，即係除咗鞋睇一睇嘅時候就。見到咦，都冇物穿咗窿嘅，咁啊發現自己啲物穿咗窿，然之後打個電話俾佢嗰個工人就話：喂，我唔想再見到你穿咗窿嘅物，然之後就走翻出去開會，就有咁嘅少少枝節，就呼應翻前面就曾經話過阿蛋，喂，你咁大個人啫，只物穿窿你唔理下佢噶咁樣嘅。 佢係文字，又係影像，佢幻化成電影，搖身一變又成為話劇。佢属于文学，又属于戏剧、舞蹈、音乐。佢叫做剧本，亦都系一剧之本。 一剧之本，主持黄晓初、何敏文、冯杰。 我首先想問一下，咁嗰隻穿窿物系代表咩？点解头先我哋咁特登要讲嗰隻穿窿物呢？ 因為我覺得編導嘅意圖咧，就係想話阿 Alpha 喺嗰刻就係決定我唔要行嗰個朋友嗰條路啦，因為行佢嗰條路咧，就係即係不識時務咧，到最後就係一個穿窿物啊，又成啊咁樣，所以佢喺嗰刻決定咗佢係要行向一個自保。而放棄咗個朋友，係呢一個做咗佢個轉變嘅，我覺得。 我想聽阿Sean講，重要嘅係你覺得我哋需唔需要討論呢個問題？我想聽下你。 我諗其實係冇乜需要，唔係，可以有一個象徵嘅喺度啦。叫象徵嘅意思就係 Lucretia 講嘅意思，但係其實唔係太重要嘅。其實最重要 要擺度咧，咁我就會奇怪啦。 唔係因為我嗰陣係諗咧，即係我喺度設計，我諗。啊，咁佢係內心掙扎啦，咁好簡單啫，咁佢自己係咁講好掙扎，即係好似大台啲劇咁，咁點算好呢？咁，唔得喎，如果我咁樣，我會俾人問責㗎喎，但係如果我唔保咗個 friend， 我冇咗個朋友，我可以咁樣射嘅，但係 自言自語咁樣喺個廁所度對住塊鏡講， 但係我又唔想咁樣，咁所以我先諗，咁不如我哋講 對物啦，橫掂一開始就講佢其實點解一開始有個穿窿物嘅設計，講嗰個阿蛋嗰個角色有。就都幾不修篇幅啦，其實盡量表現佢艾威個造型都係比較不修篇幅嘅咁樣樣，咁就啊令到佢諗起佢，咁佢又唔想成為佢或者步佢後塵嘅，咁所以先用依一個方法去做咯。 因為我想講係因為我覺得呢度係有問題啊，即係加咗呢一個咧，而我係覺得就係好似我哋之前講好多而家嘅新晉導演嘅電影。你睇到佢意圖做乜嘢嘅，但係佢選擇咗一個手法係你令到你嗰個位置其實係有問題嘅，我覺得。就呢個我就會覺得點解佢要打電話翻去？即係我睇到個物我都可以明白，但係佢係嗰刻佢選擇打電話翻去，同個工人講呢一樣嘢，我覺得對個角色其實係有影響㗎，因為即係而家佢喺個生死關頭㗎咯，即係我而家應該喺個大件事裡面，我應該要點樣咧？自保定係點樣咧？而你竟然喺呢個時候選擇打電話翻屋企同個工人講，一係咧就係個角色係一直對呢種物穿窿好抗拒㗎啦，已經，咁已經係第 N 次，咁佢所以打翻去就係一種發泄嚟嘅，我以後唔要再見到呢樣嘢，即係咁係代表咗佢喺而家呢個咁壓力之下，佢有一個發泄，或者係佢對呢樣嘢本身已經好抗拒呢樣嘢。但如果唔係嘅話咧，佢喺而家呢個處理就其實佢好平靜喎，打翻去，即係話嗱，你以後唔好。咁如果你係咁平靜一件對你又唔係真係咁重要嘅事，但係你一個咁重要嘅 moment， 你選擇去做呢樣。咁我就會覺得好奇怪，其實係。咁我諗，如果你唔需要打呢個電話，你其實佢只係見到個物穿咗窿，而佢係靜咗一靜，諗咗一諗，其實已經可能做咗你本身想做嗰樣嘢噶嘛。而所以呢個位置我就係覺得係有少少呢啲問題咯。 同埋我反而我想聽下阿 Sean 講佢喺個創作過程入邊呢件事點樣發生啊？呢件事點樣發生嗱？我重咗一次啊。頭先阿 Sean 講就係話佢描寫阿艾威嗰個角色阿蛋咧，就不修篇幅。所以就寫咗一樣嘢，佢物穿窿。咁呢樣嘢寫咗之後咧，嚟到我而家見到個版本咧，我就只係見到個成品啫。個成品就係好明顯嗰度係落咗一個我叫做咩咧？我導演落嘅大頭針，就喺嗰度吉咗一針，就我哋就要望望嗰度噶啦。望咗嗰度之後咧，就後面就有一個呼應。咁呢一個呼應咧，就想我哋有某一個解讀，係逼我哋有某一個解讀噶。我唔理你係邊個觀眾，每個人個解讀唔同都得，但係導演選擇咗咁樣擺個解讀入去。而因為喺呢條片入邊咧，你同時係編劇亦都係導演咧，所以呢兩嘢其實喺嗰個位已經撈埋咗一齊噶啦。咁究竟你係因為要描写艾威嘅不修篇幅，所以写咗呢一个穿窿物落去啊？定还是系你系一路都想揾一样嘢呼应，令到呢两个角色喺某个位有某一个联系？嗱，好唔同嘅，你系要为咗描写艾威而写一样咁嘅嘢，定还是系 plan 咗一个咁样吉咗两粒大头针落去，令到我哋睇嗰两个位置，而从而我哋有某一个嘅反思咧？系两件事嚟嘅。咁呢一方面喺个创作过程系点样出现嘅咧？ 哇！依、這個太耐之前， 但我覺得佢其實都未必係好重要，因為可能佢本身可能拍嗰對襪嘅時候咧，係未諗尾都未頂嘅。但佢見到呢個之後，佢心裡覺得有需要，可能咁樣呼應嘅時候，佢用咗嗰樣嘢去做咧，都未常唔可以，係唔係一定一開始就我一定要咁樣聽嘅？我覺得 我同意啊，所以我就係問個創作過程啦。如果一開始呢只襪純粹係為咗係要表述阿艾威佢嗰個角色不修篇幅嘅話咧，咁後來嗰個就喺創作入邊嘅修改嚟噶嘛。但係如果一開始係諗住我要吉兩個大頭針嘅話，咁嗰個 planning 係好唔同嘅。所以點解我就係問究竟係邊樣嘢先？嗰樣嘢係點樣出現？呢、這個會變成咗我哋之後嘅討論呢樣嘢。因為 Lucretia 提出一樣嘢就係話覺得呢度出現咗一啲問題啊嘛。咁我想知道呢個問題係點樣產生咯。所以我就問喺創作嘅時候係一路呢個 idea 係點樣生產出嚟嘅？ 我諗其實係。有咗艾威嗰一部分先嘅， 系 系啦。咁我一路喺度谂紧，因为嗱嗰场戏，我揾咗我朋友嗰间屋，咁样就我就谂，我有一场咁嘅戏嚟开始讲佢哋一啲 back story 咁样。咁我就谂点样可以睇到更多咧？因为喺夜晚啦，因为我自己谂就系喺夜晚两个男人容易啲讲真话嘅，好多时候即系我自己嘅经验系咁样啦。 OK， 唔会朝早同人讲喂，其实我包二奶出嚟食个 lunch 咁，系比较少嘅，可能有啦咁。 即系都有，不过试 下。系啦，系啦，系啦，系啦，我经验冇啦。 只系包二奶。 系系，咁呢个我唔知啦。咁跟住我就谂，我点样可以用最少嘅嘢讲？比較大嘅，即係譬如性格層面嘅事咧，譬如開頭嗰場已經睇得出，其實 Arthur 個角色係比較圓滑，阿蛋個角色比較倔強，而佢哋 care 嘅嘢係唔同， 一個人可能係 care 緊一個可能係道德規範啊咁樣啦，另一個可能係 care 佢自己生活啊，或者即係佢對生活有啲追求嘅咁。但係我唔係想寫話邊個好人邊個壞人，我就係想寫依個質感出嚟嘅啫。咁跟住就我就諗咗哦，咁不如寫阿蛋有對墨穿窿啦咁，因為呢樣嘢可以聯繫到兩個人對生活嘅要求。你睇佢哋後來嘅服裝打扮都會睇到，其實兩個人都有啲唔同嘅咁。咁跟住，其實你話吉大頭針嗰樣嘢咧，有啲係撞手神嘅，即係當然而家個處理好同唔好係，即係我都覺得唔係處理得特別好嘅。咁當然你都會睇到有啲壓突啦。咁但係我係知道嗰個位我要寫呢嚿嘢，只不過我喺度諗緊就係、是，即係其實嗰個位佢要寫嘅就係、是、佢究竟要向權力傾倒，定係佢要講多一次真話咧？咁樣樣嘅，咁我先諗到依一個，哦，咁不如用對物嚟講。佢嘅妥協啦，咁樣咁先有依一個部分出嚟嘅。其實咧，本來咧，我有諗過完全係就咁睇一睇對襪嘅。係係啊，我俾人個個人睇劇本，大家都唔知做乜， 夠覺得唔夠。 係啊，咁就同編劇傾咗，就話咁不如你拍咗先翻嚟先剪啦。 嗯， 但最慘就係我拍穿窿襪嗰度拍得唔好啊。所以就一定要有啲咁嘅補白啦。即係當然嗰個補白，你啱啱講完，我都覺得個處理 係啊係，我明啊。即係如果你個鏡頭用得好啲，其實就咁影住佢，可能望住嗰對襪靜止，可能其實已經夠啊。但可能嗰下你冇做得好咧，就要用要加咗個電話。但係嗰個電話咧，我就成日覺得有陣時呢啲嘢一加落去咧，其實你係喐到個角色噶。咁係呢啲好多時我而家就係見到有呢啲問題啦，我覺得好可惜噶。 即其實我自己喺過去呢十年八年遇到編劇交劇本出嚟，即遇到呢啲咁嘅情況咧，我見到係好可惜噶。 嗯、 即嗰個可惜係在於好多時我哋都唔知係個劇本未寫好就夾硬要開拍啊，定、嗯、還是係啲乜嘢原因導致呢啲嘢咧？到最後我見到係有一啲被逼，我唔知係咪被逼嘅，因為我淨係見到個成品嘅時候，我只會覺得嗰個位粗疏嘅啫嘛。 嗯、 即嗰啲位係我頭先問嗰條問題就係問啦。如果我哋而家作為一個討論，就研究翻個創作過程係點樣出現？ 嗯、 原來嗰個創作過程咧，我哋而家聽翻就係話一開始嗰個 planning 係唔夠充足咯。咁、 嗯、 去到後面嗰個位一 execute 咧，我哋就容易見到有瑕疵。因为嗰样嘢个 plan， 如果调翻转头喺我哋嘅世界，我哋讲过一万字好嘅剧本啊，改出嚟啊，冇问题噶，改唔紧要噶。但系原来有一部分嘢已经拍咗要硬改咧，呢、這个就真系死症嚟噶，我真系遇唔少噶。我唔知道，我成日都讲呢个嘢，我唔知道我哋个节目有冇讲过《无间道》咧？你哋有冇印象？临尾有一场咧，就系阿刘德华揸车去揾翻阿梁朝伟，然之后打电话 VO 嗰、那个，嗯、我唔记得我哋喺节目有冇提过，嗰、 嗯 那个好明显咧，系拍完之后喺嗰度救噶， 得并入 嗰场系冇画面噶，啲画面系净系行车 shot 啊，即系冇戏可做，即系唔系见到刘德华喺度点咗好耐，跟住发觉，哎呀，我究竟应唔应该攞翻嗰啲资料出嚟咧？然之后打电话，你谂下到最后佢讲咩啊？因为佢喺个差馆嗰度，佢系揿 delete 咗个 file 噶啦，跟住佢打个电话俾阿郑秀文嗰个角色阿 Mary， 话俾佢听话，其实我仲有一个 copy 嘅，咁你之前 delete 嚟做咩？点解唔 delete 埋佢啊？咁都唔紧要啦，啊，仲有一个 copy 而家摆咗喺你个电脑度，密码系你个生日日期，冇画面嘅，净系咁样，其实系留咗一条路俾个角色，因为佢到最后发觉嗰个角色冇出路啊，搞唔到啊，即系喺嗰度去救个剧本，即系嗰个已经系算系唔系做得差，因为喺导演技巧、专业技巧上，佢令到嗰样嘢睇落去我哋冇咁突兀，但系明眼嘅咧，我哋内行嘅一睇就知道嗰度已出咗事，佢喺度救紧，而家呢一个我哋讲紧呢个穿窿襪嗰个位咧，就有少少咁样嘅情况出现紧。其实即系我头先亦都问啦，对于阿 Sean 嚟讲，喂，究竟呢一个象征意义系唔系真系我哋需要去讨论咧？即系我觉得嗰个象征意义其实就我觉得有几个可行嘅解读，而嗰几个可行嘅解读其实都系阿 Sean 想做嘅嘢，只不过系到最后，咦，我哋见到嗰个败笔就系嗰个位冇 refine 到咯，我觉得。不如我试下用另外一个角度去解拆成个剧本啦。成个剧本阿 Sean 头先有讲过嘅，佢话咧成样嘢咧，佢就系想讲即系。 當人有權力嘅時候，佢哋就會腐化。而我哋就係見到阿 Alpha 嗰個角色，到最後佢選擇咗放棄一個我哋叫做朋友嘅角色，就係阿蛋。而到最後佢選擇咗咁樣就過關，然之後就係、好啦，佢就繼續名勝利就，繼續步步高升。但係呢樣嘢你喺個劇本入邊，如果咁樣睇嘅話，就衍生咗一個即係我哋成日都講啊，個主角一定係去咗 Alpha 度嘅。而個劇本嘅前段咧，就有心鋪排到咧。阿蛋系个主角嚟嘅，呢样嘢导致第一场咧已经有一个唔系几成立。我讲个唔成立系建基于我讲个所谓理论啊，即系如果 Alpha 系个主角嘅话，我想睇呢场 Alpha 入嚟系讲咩咧 ？Alpha 入嚟系保住你份工啊，咁样唔系啊，佢入嚟系睇下你点样可以令到我继续升啊嘛。嗰个重要系唔系一个特别好嘅朋友嗱？我而家举嘅系一个即系我建议可以咁样 move 嘅一个方案，因为我嘅铺排系造就紧。我要讲个故仔，我点样去建立呢个人物嗰、那个事件嘛？而好不幸地，而家咧个剧本系出现咗一个断层啊，就系、喺阿 Alpha 个角色同阿蛋个角色入边咧，两个都好似深敲想写好，但系到最后咧就出现咗有个位置，中间套戏好似断开咗两半咁样。就系前边咧就讲阿蛋佢嗰个生活点点点点点，到最后佢选择咁样劈炮，佢都要坚持佢嘅嘢。后段咧就系讲阿 Alpha 咁，然之后名成利就。但系其实呢个戏仲暗藏一样嘢咧，就系、未搞好嘅。其实我觉得应该搞嘅咧，就系佢真正嘅 struggle， 其实系 struggle 紧。佢有一个好朋友，佢好睇重嘅，同埋佢而家应该。点样面对佢前边呢单咁样嘅事件啊嘛？即系呢一度咧，就系我谂喺一开始嘅时候就太过俾嗰个所谓真人真事改编，我唔知呢样嘢有几影响啦。因为到最后我唔知道几多系真，几多系假，我冇任何嘅内幕消息。但系究竟想写乜嘢咧？我觉得一开始嘅时候就唔够狠啊，又或者喺嗰个改剧本嘅过程入边咧，唔够细心去将嗰样嘢雕琢翻、磨翻、画翻佢，令到佢整体化。 因为如果譬如你咁讲咧，其实佢到最后个挣扎系。佢要放棄個朋友，所以你一開始其實佢兩個關係要寫得更加好啊， 可以係噶 嗰樣嘢令到佢後嚟做嗰個決定咧，先至會更加大個 struggle。咁而家就係個關係上面寫得唔夠好，我覺得。 其實我創作嗰個劇本嗰陣，同編劇傾都係就係、開頭嗰場寫啲乜嘢。其實我哋一開始係本來係諗住就咁喺新聞部嗰度開始，但我哋。覺得咁樣咧，嗰個角色好難出嚟。咁於是先諗到前面嗰一場戲。咁前面嗰一場戲，其實而老實其實就拍攝期已經好近啦。咁所以我哋就諗咗場咁嘅戲啦。因為我哋記得有個朋友有間咁嘅屋，我哋發生過啲咁嘅嘢，我哋就咁去做。咁我今日自己重睇，除咗編劇之後，喺導演技巧上面都應該有好多嘢可以做到嘅。亦都。現場有好多，因為你知拍攝其實有時好多會撞板嘅地方，咁有好多我本來想做嘅都做唔到嘅。咁同埋亦都係阿初嗰樣嘢講得好啱嘅，就係、是、應該拍咗三日之後，我哋就發覺，咦，其實 Alpha 先係個主角咁啊。咁跟住我哋喺度諗就係、是、咁點算呢？因為其實本來可能係有啲係雙紅色嘅，兩個都寫嘅。但是后来发觉不是喎，其实如果我哋俾太多阿蛋，其实 Alpha 个内心系复杂啲㗎嘛。 是。 即系我唔好话佢系咩奸啊好啊坏啊，而系佢个人本身系复杂啲。 即系而家个转变喺佢嗰度，因为。 是啦。咁我哋就揀，咁我哋点先，咁我哋再俾唔俾咁多篇幅阿蛋先。咁跟住我哋就决定就系阿蛋嗰度 cut 紧一啲佢，唔好俾咁多佢。 要再狠啲啊！要論而家呢個劇本要再狠啲，我認為 但係個問題，我拍咗第一場，所以即係嗰個 你可以 keep 第一場啊！你可以 keep 第一場，但係一定會 keep 嘅，其實就係佢翻公司斟酒，然之後話入邊有嘢發生嗰度，嗰場成場 cut 得。我認為，因為你嗰場一開完會，第二日就係已經係 Alpha 去開會啦。去開會突然間就係阿蛋就嚟，你知唔知頭先發生咩事啊？咁就全部嘢可以落翻去 Alpha 度。其實要 cut 係 cut 後面嗰場。 嗰個可能係。我而家谂翻啦，即系而家比较耐可以讲，因为我哋嗰阵系好觉得话你话你系新闻直播室啫，拍唔拍件事咧咁样样，个 struggle 都会有嘅。咁我同埋我唔知系，因为可能系因为我以前演艺学院拍过嗰个直播嗰位，我就觉得啊，点都要拍一拍先， 点都有直播室嗰位。 系啦，即 系唔系我 一定要咁样先。 我又觉得嗰个喺直播室。如果你唔拍嗰、那個，其實你又即係後面件事好難成立嘅喎，即係你睇唔到個角色係點樣俾，即係 可以 係、 一定想點都得嘅，其實想點都得嘅。但係到最後，我覺得編劇同導演嗰個取捨咧，而家就係見到嗰個位咧。 就粗疏咯。我覺得我直接嘅評價就係嗰位太過粗疏，唔夠狠咯，即係冇話邊樣嘢一定要嘅。我哋到最後所有人係為咗到最後嗰個所謂嘅製成品，為咗嗰個戲而服務。 依家咧就講咗呢個獨家報導啦。咁我知道阿 Sean 咧，其實嚟緊應該都有啲唔同嘅工作啊，或者一啲新嘅搞作，或者嚟緊有啲咩目標會繼續。 其實我而家開始着手寫緊一個新嘅短片嘅，咁就講緊嘅，其實又係可以話係又係啲好政治層面嘅嘢嚟嘅，就係、是、我寫緊一個中產階級嘅家庭，佢即係爸爸係教書嘅，個仔啲 brought up 都係即係 well educated 咁，跟住就。但係佢哋即係佢哋全部都係即係所謂支持民主啦，所謂唔係建制派嗰啲人。但係後來因為個仔越嚟越傾向本土派，同個老豆開始有 conflict，就令到佢哋屋企裏面好唔和洽嘅。咁我而家睇緊好多一啲關於精神虐待嘅書，因為我其實覺得呢啲咁嘅 drama 唔會有啲咩睇，佢哋一定唔會打交嘅。咁所以我就諗緊爸爸喺呢一個層面上面，會唔會盡量做一啲嘢，令到個仔即係唔舒服，冇令到佢咁好受，而個仔會點樣反抗？我仲寫緊嘅其實，但係我唔知幾時拍。我諗住自己成本細嘅話，自己揞錢拍咗就算咁樣樣啦，係啦。 好啦，咁我哋希望啊，我哋好快就可以睇到更加多阿 Sean 嘅作品啦。 好啊， 咁今日就多謝曬阿 Sean 上嚟我哋 嘅節目。我多謝你哋，因為我覺得係你哋比較誠實咁去講嘅。其實有好多人就係好睇唔好睇，或者扮冇睇咁啊算嘅。咁我覺得咁樣係我學到嘢啦，即 係多啲出嚟俾人哋睇啊嘛。 好啊，我都會。 好啦，咁我哋今日節目時間差唔多啦，下個禮拜再同大家見面。 Okay. 再見，拜拜， 拜拜。 一劇之本，編導馮傑，監製韋佩文，香港電台文教組製作。